我就往外一听， 把子拉不住，门也扯不紧，驸马不相信，先要把子缝。 火罗村， 哼 哼， 入半俘罗群，定然将你击怀古存者。 娘， 转来， 嗨， 公主回来，速报我知。 是。 父王，你离家三载，身体可倒好啊？ 大当贫妇人闯进宫来，冒认官亲，胡言乱语，还不快快与我出去！ 我是你亲亲相连，难道你两眼昏花了不成？ 我还不知你是秦相连，你呀、啊，你大不该来呀、啊！三套文艺一定，你就该快快地走去，怎么竟敢闯进宫来？ 三年前，你为大 岂不丢了头上的乌纱，身上的锦袍，美貌的公主啊！就是不认，看他欺奈我何，平夫人，我劝你速速退出宫去，如若不然，你抬头观看，这上方宝剑与你不利呀、啊 哎！这上方剑，我想。这上方宝剑乃斩得有罪之人，我项链毫无罪过，你斩我不得！ 你擅闯宫乱，辱骂朝官，凡说是无罪吗？

陈世美不听我的良言劝，保证他铁面无关，长江冷眼观蟹狗，看而横 顺家回府。 这个老二怒气冲冲出到宫去，此事有些不妥呀。陆一生， 有。 替我打替奉送至尤氏衙门，叫他母子三人离开出江泉，不得有误。 遵旨。 此事不被天子知道，必然将我欺君之罪呀。倒不如斩草除根。 驸马，你将他母子三人赶出西门以外。 好，去我刚刀过来，唤韩琦进见。 是，韩琦进见呐。 哎 听众朋友，刘平等演唱的评剧《秦香莲》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请您欣赏一组评剧选段，先请听马淑华演唱的《杜十娘》。